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们继续分享 IO 包中接口与工具的内容。上一篇文章中，我主要讲到了 IO 点 Reader 的扩展接口和实现类型。当然 ，IO 代码包中的核心接口不止 IO 点 Reader 一个。我们基于它引出的一条主线，只是 IO 包类型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很有必要再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索一下，以求对 IO 包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下面的一个问题就与此有关：知识扩展。问题一， IO 包中的接口都有哪些？它们之间都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没有嵌入其他接口并且只定义了一个方法的接口叫做简单接口。在 IO 包中，这样的接口一共有11个。在它们之中，有的接口有着众多的扩展接口和实现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核心接口。 IO 包中的核心接口只有三个，它们是 IO.Reader、IO.Writer 和 IO.Closer。我们还可以把 IO 包中的简单接口分为四大类，这四大类接口分别针对于四种操作，即读取、写入、关闭和读写位置设定。前三种操作属于基本的 IO 操作。关于读取操作，我们在前面已经重点讨论过核心接口 IO.Reader， 它在 IO 包中有5个扩展接口，并有6个实现类型。除了它，这个包中针对读取操作的接口还有不少，我们下面就来梳理一下。首先来看 IO.ByteReader 和 IO.RunReader 这两个简单接口，它们分别定义了一个读取方法，即 ReadByte 和 ReadRun。 但与 IO.Reader 接口中的 Read 方法不同的是，这两个读取方法分别只能够读取下一个单一的字节和 Unicode 字符。我们之前讲过的数据类型 Strings.Reader 和 Bytes.Buffer 都是 IO.ByteReader 和 IO.RunReader 的实现类型。不仅如此，这两个类型还都实现了 IO.ByteScanner 接口和 IO.RunScanner 接口。 IO.ByteScanner 接口内嵌了简单接口 IO.ByteReader， 并定义了额外的 UnReadByte 方法。如此一来，它就抽象出了一个能够读取和读回退单个字节的功能集。与之类似， IO.RunScanner 内嵌了简单接口 IO.RunReader， 并定义了额外的 UnReadRun 方法。它抽象的是可以读取和读回退单个 Unicode 字符的功能集。再来看 IO.ReaderAt 接口，它也是一个简单接口，其中只定义了一个方法 ReadAt。 与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读取方法都不同， ReadAt 是一个纯粹的只读方法，它只应该去读取其所属值中包含的字节，而不应该对这个值进行任何的改动。比如它绝对不能去修改已读技术的值，这也是 IO.ReaderAt 接口与其实现类型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约定。因此如果仅仅并发的调用某一个值的 ReadAt 方法，那么安全性应该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还有一个读取操作相关的接口我们没有介绍过，它就是 IO.WriterTo。 这个接口定义了一个名为 WriterTo 的方法，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迷惑，这个 WriterTo 方法其实是一个读取方法，它会接受一个 IO.Writer 类型的参数值，并会把其所属值中的数据读出并写入到这个参数值中。与之相对应的是 IO.ReaderFrom 接口，它定义了一个名叫 ReadFrom 的写入方法，该方法会接受一个 IO.Reader 类型的参数值，并会从该参数值中读出数据并写入到其所属值中。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前面用到过的 IO.CopyN 函数在复制数据的时候会先检测其参数 SRC 的值是否实现了 IO.WriterTo 接口，如果是，那么它就直接利用该值的 WriterTo 方法把其中的数据拷贝给参数 DST 代表的值。类似的，这个函数还会检测 DST 的值是否实现了 IO.ReaderFrom 接口，如果是，那么它就会利用这个值的 ReadFrom 方法直接从 SRC 那里把数据拷贝进该值。实际上对于 IO.Copy 函数和 IO.CopyBuffer 函数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内部做数据复制的时候用的都是同一套代码。你也看到了， IO.ReaderFrom 接口与 IO.WriterTo 接口对应的很规整。实际上在 IO 包中，与写入操作有关的接口都与读取操作的相关接口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前者。首先当然是核心接口 IO.Writer， 基于它的扩展接口除了有我们已知的 IO.ReadWriter、 IO.ReadWriteCloser 和 IO.ReadWriteSeeker 之外，还有 IO.WriteCloser 和 IO.WriteSeeker。 我们之前提及的新 IOPIP 就是 IO.ReadWriter 接口的实现类型，然而在 IO 包中并没有 IO.ReadWriteCloser 接口的实现，它的实现类型主要集中在 Net 包中。除此之外， 写入操作相关的简单接口还有 io.bytewriter 和 io.writerAdd。可惜 ,io 包中也没有他们的实现类型。不过有一个数据类型值得在这里提一句，那就是新 os.file。这个类型不但是 io.writerAdd 接口的实现类型，还同时实现了 io.readwriteCloser 接口和 io.readwriteSeeker 接口。也就是说，该类型支持的 IO 操作非常的丰富。io.seeker 接口作为一个读写位置设定相关的简单接口，也仅仅定义了一个方法，名叫 seek。我在讲 strings.reader 类型的时候还专门说过这个 seek 方法。当时还给出了一个与已读技术估算有关的例子。该方法主要用于寻找并设定下一次读取或写入时的起始索引位置。IO 包中有几个基于 io.seeker 的扩展接口，包括前面讲过的 io.readSeeker 和 io.readWriteSeeker, 以及还未曾提过的 io.writeSeeker, 后者是基于 io.writer 和 io.seeker 的扩展接口。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两个指针类型 strings.reader 和 io.sectionReader 都实现了 io.seeker 接口。顺便说一句，这两个类型也都是 io.readerAdd 接口的实现类型。最后，关闭操作相关的接口 io.closer 非常通用，它的扩展接口和实现类型都不少，我们单从名称上就能够一眼看出 IO 包中的哪些接口是它的扩展接口。至于它的实现类型， IO 包中只有 io.papereader 和 io.papewriter。 总结，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两篇的内容。在 Go 语言中，对接口的扩展是通过接口类型之间的嵌入来实现的，这也常被叫做接口的组合。而 IO 代码包恰恰就可以作为接口扩展的一个标杆，它可以成为我们运用这种技巧时的一个参考标准。在本文中，我根据接口定义的方法的数量以及是否有接口嵌入，把 IO 包中的接口分为了简单接口和扩展接口。同时，我又根据这些简单接口的扩展接口和实现类型的数量级，把它们分为了核心接口和非核心接口。在 IO 包中，称得上核心接口的简单接口只有三个，即 io.reader、io.writer 和 io.closer。这些核心接口在 Go 语言标准库中的实现类型都在200个以上。另外，根据针对的 IO 操作的不同，我还把简单接口分为了四大类。这四大类接口针对的操作分别是读取、写入、关闭和读写位置设定。其中，前三种操作属于基本的 IO 操作。基于此，我带你梳理了每个类别的简单接口，并讲解了他们在 IO 包中的扩展接口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实现类型。除此之外，我还从多个维度为你描述了一些重要程序实体的功用和机理，比如数据段读取器 io.sectionReader, 作为同步内存管道核心实现的 io.pip 类型，以及用于数据拷贝的 io.copyN 函数等等。我如此详尽且多角度的阐释，正是为了让你能够记牢 IO 代码包中的那些有着网状关系的接口和数据类型。我希望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最起码本文可以作为你深刻记忆他们的开始。最后再强调一下， IO 包中的简单接口共有11个，其中读取操作相关的接口有5个，写入操作相关的接口有4个，而与关闭操作有关的接口只有1个，另外还有一个读写位置设定相关的接口。此外， IO 包中还包含了9个基于这些简单接口的扩展接口。你需要在今后思考和实践的是，在什么时候应该让你编写的数据类型实现 IO 包中的哪些接口，并以此得到最大的好处。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是 IO 包中的同步内存管道的运作机制是什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